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作者海岩，演播牟云、翟万晨。 林星从医院出来，倒了几趟公共汽车回到家以后，他把剩了多日的一块已经干透了的烙饼用菜汤烩软了胡乱地吃了，然后就一心等吴晓回来。 可是吴晓回来他又能怎么说呢？艾丽和阿欣预付给他的一年的房租已经花得见底了，吴晓一天跑两个场子，演出挣的钱大部分也都花在了他的身上。从外表上看，吴晓还是个孩子，这让林星非常不忍。他知道吴晓喜欢玩，喜欢漂亮的衣服，喜欢去发廊做发型，喜欢和朋友聚餐，喜欢在自己的屋子里变换各种摆设。上街从来都是叫出租车，而且骑马是夏利，连面的过去都很少坐。可是这半年来，吴晓远离了他喜爱和习惯的一切，他必须俭省自己，把钱攒下来给林星治病。林星和他也常常一起逛商场，哪家高级商场新开了张，他们无一例外的都要去逛逛，但也就是逛逛而已，并不真买东西。林星一看到吴晓在那些多姿多彩的家居用品前面流连注目，就心疼不已。看到吴晓在那些名牌服装店试穿着种种新款的衣服，照完镜子再恋恋不舍地脱下还给服务员，他就无地自容。林星不敢想下一步，要是真把透析的次数增至三倍，他们该是怎样的窘迫。他觉得他没有权利让吴晓陪着他过那样狼狈不堪的生活。 可他又不能离开吴晓，撇开钱不说，吴晓是他精神上的支柱。如果他对吴晓不是这样生死相依的感受，他其实完全可以接受他父亲的建议，用吴长天的钱治病，然后离开他的儿子。可是，假使让他这样子离开吴晓，他宁愿这病不治了，去死。 傍晚，他估计吴晓快回来了，就开始做饭。他胃里的恶心越来越难忍，自己是什么也不想吃的，但是还是很认真地准备着这顿虽然没有什么好东西，但是品种力求丰富的晚饭。一只西红柿和两个鸡蛋，炒了一个菜，还冲了一个汤，拍了一根黄瓜，用醋拌上，把一只土豆很细很细地切了丝，准备用干辣椒爆炒，这是很下饭的菜。还没炒，吴晓就回来了。每逢吴晓用钥匙开门的声音传进屋子，他的心就快乐地咚咚直跳，好像身上的每一个窍门都张开了。胃在那一瞬间也不恶心了。吴晓进屋看了他一眼，说：“你脸色可不好啊。” 林星想就是把医生的建议说了，但张不开口。他害怕张口，是因为不知道吴晓会是什么反应。吴晓走进厨房替下他，让他回床上躺着去。他没去躺着，就端把椅子坐在厨房门口，跟吴晓讲今天见到刘文庆的事。 他说这件事的口气已经完全是一种家常的闲聊，没有半点生气了。 吴晓似乎也没有太在意刘文庆住了静园里的房子，只是说，他既然住在那儿，你以后就少回去。我也跟我爸说说，以后给我送东西呢，别再让艾丽和阿欣转了，要不然他们能跟很多人说咱们的事儿。他们这种女孩虽然有不少挺善良的，但那全都是烂嘴。 两个人又聊别的，海阔天空。吴晓说他今天不去演出了，所以他们的这顿晚饭吃得很休闲，很从容。 吃了饭，收拾着碗筷，吴晓才想起来问，你今天去医院了吗？医生怎么说呀？ 林星这才把医生的意见说了。医生让我增加透析，要不指标控制不了。我说我最近怎么老是恶心难受呢？林星故意把口气处理得轻松随意。 吴晓停下手中扫地的扫帚，皱着眉头问，得增加多少次啊？ 林星看他皱起了眉头，心里说不出有多紧张。得三次吧，每星期。 吴晓接着扫地，什么话也不说。 林星的心头砰砰的跳，他说，我没答应医生，我想还是每周一次吧，反正恶心我也习惯了，走一步看一步吧。 吴晓闷闷地说，那哪行啊？ 可不行又能怎么着呢？吴晓也没说。扫完了地，吴晓就在窗前站着，不知是看外面呢，还是在发呆。林星也就不再说这件事，他退回到卧房里，收拾着堆在床上的衣服。他隐约听见客厅里吴晓在用手机给什么人打电话，那手机是吴晓刚刚从家里带出来的。林星拉开卧室的门，偷偷地听。吴晓背对着他，说话的声音有些激动。林星听出吴晓是在跟他的父亲通话，他好像跟他的父亲在争吵。紧接着他又听出他们的争吵是为了自己。 吴晓说，我的要求很简单，为什么还要过几天当面谈呢？好，我知道您在开会，您用半分钟就可以告诉我行还是不行。 那边吴晓的父亲不知说了些什么，吴晓的声音突然软了下来。 爸，爸，我求求你成吗？求求你成吗？爸，每个月只要再补我3000块钱就行。 吴晓的父亲不知又说了些什么，吴晓听了半天，再也没了声音。他慢慢地挂掉了电话，连再见都没有跟他父亲说。 吴晓转过身，看见了站在卧室门口的林星。他目光回避， 林星却盯住他问，你跟谁打电话？ 和一个朋友。 林星感觉自己的胸口堵住了什么东西一样，他想吐，可他拼命地扛住。他说，吴晓，你是知道的，我不愿意你去求你爸，不愿意你为了我去求你爸。我知道你是吴长天的儿子，可我和你在一起，我也想要尊严，你应该让我也有尊严。 吴晓想解释，他是我爸爸，我是他唯一的亲人，我凭什么不能去求他呢？ 这时林星突然激动起来，他有无数的苦闷、担忧和委屈压抑在胸中，他突然控制不住，不顾时机地发泄出来。我不会用他的钱的，他这么歧视我、反感我，我能用他的钱吗？ 我是人，不是动物，谁来喂食我都吃。 吴晓本来正生着气，让林星高声大喊的这么一逼，也发火了。好，好，好，好啊！你有骨气，宁可饿死也不食周粟，对不对？好，好啊。那我告诉你，我现在没钱了，月光酒吧也跟我们解约了。我告诉你，我没用，我挣不着钱给你了。你要尊严，我也要尊严。你要尊严，就别整天跟我说难受啊。 这不过是吵嘴的话，过与不过，当不得真的。可林星偏偏最怕的、最敏感的，就是吴晓有朝一日对自己不好。吴晓的嗓门一大，林星的情绪就崩溃掉了，他发疯了似的跑出门去。他想，也许自己真该去死，死了他就不会再恶心了，身体和内心都不会再难受了。他跌跌撞撞地走出了他们的那条小街，走过了扬州胡同的汽车站牌。夜晚的街上车水马龙，他不知去向何方。他盲目地抱着双肩在人流中走着，他的心里实际上盼着吴晓能追出来找他，能像以前那样追出来哄他、劝他回家。但这回吴晓没有，这使林星绝望极了。就这个样子，孤独地在街上走了很久很久。这种心情真是生不如死，但是真想到死的时候，林星发现，让自己最舍不得的还是吴晓。冷静下来以后，林星反省自己对吴晓刚才说的那几句话，自己反应的可能是过分了。冷静之后，林星开始想回家，面子上一时还有些僵持，但在街上待到浑身再无一点力气的时候，林星还是回家去了。 家里的灯黑着，林星以为吴晓是赌气先睡了，走进卧室拉开灯，才发觉吴晓已经走了。林星哭了，因为那一刻他突然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他想到吴晓一定是回他的京西别墅去了，一定是再也不回来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恐惧把林星逼疯了，拖着早已麻木的双脚，他不顾一切地冲到街上，拦了辆出租车就往京西别墅跑。京西别墅的门口静静的，灯光昏暗，周围不见人迹。他按门铃，他想，就是死在今夜也要见他一面。他要告诉吴晓他是多么的爱他，还要告诉他他永远不会恨他，还要告诉他他在阴间也会保佑他。 门开了，一个保姆样子的女人出来问，你找谁？林星喘着气说，找吴晓。那保姆这才想起来见过他，他说，吴晓一直都不回来住了，而且他爸爸也到极海去了，现在家里没人。 保姆的回答把林星全身的激动一下子松弛下来，他的胸口立刻缓过一丝活力。他非常感激地谢了那位一脸莫名其妙的保姆，又搭车往月光酒吧去。到了月光，他依然未见吴晓，台上有一支陌生的乐队正在鼓噪。他这才想起吴晓说过他们的天堂乐队已经被这里解约了，他又乘车奔他们演出的另一个名叫金丝鸟的酒吧而去。在那里终于看到了天堂乐队，看到了钢琴师、架子鼓和键盘手，但是唯独没有吴晓。乐队的哥们儿 七嘴八舌地告诉林星，吴晓本来今天不舒服请了假，可是他刚才又来了，跟大伙借了点钱，说是给你治病的。林星听了，一边笑着一边热泪盈眶。乐队的哥们儿见状，围着他送上一句接一句的安慰和鼓励，说林星这病啊没什么，你别怕，有好多人得这病啊都没事儿，我们认识的人就有治好的。 这时林星一点都不怕了，他甚至忘记了疲倦和恶心，带着火热的心情回了家。正如他期待的那样，吴晓已经躺在床上了，听见他进客厅的声音，这才匆忙熄了卧室的灯。林星走进卧室，没去开灯，摸着黑脱了衣服上床。吴晓背着身子不理他，装作睡着的样子。林星静静地躺在吴晓的背后，像往常一样轻轻地给吴晓挠痒，挠够了就从背后抱住吴晓。整整一夜他都这么抱着吴晓，这一夜谁都没有说话。 第二天一早，吴晓拉着林星去了医院，交了一个月共12次透析的钱，然后吴晓守着林星做了一上午的透析。快1点钟了，他们才从医院出来。吴晓说，时间都过了，就在街上吃吧。 林星却拉着他坐公共汽车回了家。他说，还是节省点回家吃吧，我来给你做。透完析后，林星的体力和感觉都好多了，给吴晓做午饭也就变成了一种享受，晚饭也是以他为主做的。夜里吴晓回来，林星还给他煮粥当夜宵。林星知道他们这种天天晚上演出的人都有吃夜宵的习惯。熄灯以后，他们俩依然相拥而卧。林星不着急睡，他就喜欢关了灯，轻轻浓浓地搂着吴晓天南地北地聊上一阵。通常他们聊天都是林星问，吴晓回答，问5句答1句，林星都习惯了。而这一天林星问了好多问题，吴晓一句没答，像是心事重重的样子。林星摸着他问，你怎么了？是不是又不高兴？林星没有想到，黑暗中的吴晓答非所问，竟然说出这样一句话来。 林星，咱们干脆结婚吧。 林星吓了一跳，他说，你怎么突然想起这个了？ 只有结了婚，我爸也许才会帮助我们。我总不能老是跟我的哥们借钱花呀。 林星打心里不理解吴长天何以这样做长辈，但他不愿意当着吴晓的面说吴长天一句坏话，他们毕竟是父子，有天然的感情。在吴长天的企业王国里，他是人人公认的道德领袖和正人君子。也许只有林星才会觉得，在那张道貌岸然的面孔下，潜在着某种伪善。为了让儿子的婚姻符合他的商业利益，不惜那么固执和残忍。也许在他们那一代人的眼里，自己跟吴晓的爱算不了什么，仅是胡闹而已，任性而已，年轻人短暂一时的冲动而已。但此刻，在突然凝固下来的黑暗中， 林星把吴晓的求婚确实当成了一时的冲动，或者是对他父亲的一种赌气。即便吴晓确实是为了他的病，他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婚姻，让这种人生最美好的终身大事，成为套取吴长天经济援助的一个手段。尽管和吴晓结婚，并且厮守一生，是林星最迫切的人生之梦，但他还是保持了必要的清醒。啊，结婚可不能这么仓促啊，太仓促了，你以后一定后悔的。而且，咱们现在没有一点钱了，要结婚也没法结呀。 怎么，没钱就不能结婚吗？哈，你从没有主动提出过要和我结婚，就是嫌我没钱吗？ 林星的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他紧紧地抱住吴晓，哽咽着说：“我能嫌你没钱吗，吴晓？我跟你在一块儿，只能让你受苦，我心里边不好受。”真的，我真的不好受，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了，我还能嫌你没钱吗？他说着，就拱在吴晓的怀里，呜呜地哭了起来。 吴晓也抱住了他，吻他，他说：“那好，那我们就结婚。” 第二天天一亮，他们就默默起床，心里充满了幸福和悲壮。他们手拉着手，跑到林星户口所在的街道办事处去做婚姻登记。登记处的同志告诉他们，光有身份证是不够的，还得有未婚证明、婚检证明，还要签订计划生育保证书等等等等。他们跑了三天，跑来了所有法定应具备的文件。尽管他们很累很累，但是一切都比想象的顺利。只是在吴晓到他户口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去开未婚证明的时候，人家认识他是吴长天的儿子，不禁有些奇怪：“ 哟，你怎么这么小岁数就结婚呐？” 吴晓说：“不是够年龄了吗？” 他们又问：“ 跟谁呀？”“ 跟一女的。” 吴晓也不管身后街道干部们的窃窃私语，拿了证明信就走。在这一天的下午，婚姻登记处快要下班的时候，那个象征着合法婚姻的大红印章砰的一声盖在了崭新的结婚证上。为他们盖章的一位中年妇女还怕不牢似的，又用力地压了压，然后抬起头来，例行公事地大声说道：“ 啊，祝你们生活美满，白头到老。”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作者海岩，演播牟云、翟万晨。 林星和吴晓的婚礼就是一桌饭，定在北京一条最不起眼的小街道上的一个最不起眼的小饭馆里。那个小饭馆名叫小四川，一桌席连酒水在内只收300元，嘉宾中没有双方的父母和任何亲戚，只请了天堂乐队的几个成员。在这个世界上，关心、了解、赞成并自愿见证这场爱情的只有吴晓的这几个哥们儿。除了新郎新娘打扮的像金童玉女般娇嫩外，这桌并不高档的饭菜加上那几位衣着随便的嘉宾，让旁观者怎么也不会意识到这是一位漂亮的女孩和一位巨富之子的婚礼。那天大家喝了很多酒，开着荤素都有的玩笑。后来那位键盘手喝醉了，突然直言不讳地对吴晓说： 吴晓，你结婚也不事先找找我，我家有本香港出的黄历，我都查过了，今天不是个好日子，黄历上说了今天不宜嫁娶。 说的吴晓和林星面面相觑， 其他人安慰他们： 哎，别理他，这小子喝多了。 那位键盘手还是争辩： 我没喝多，不信你们跟我回家看看去。 直到大家七手八脚地把他按到桌子下面，他还嚷嚷着： 吴晓啊，没事儿，你媳妇儿将来要是闹事儿，哥哥我教你一招狠的。 都是年轻朋友的酒后胡言，谁也没太当真，也没觉得不吉利。吴晓和林星都没有生气。饭后大家就分了手，除了酒气冲天地站在小四川门口说了好多祝福的话之外，没人跟他们回去闹洞房。他们的洞房里摆了那几位朋友和林星单位的同事送的结婚礼物和一些鲜花，除此之外和往常并无两样。礼物都是些家常使用的东西，毛毯、锅，还有一套量杯等，但是包装的大红大绿，闪亮的包装纸上还有心心相印的图案和大红双喜，给整个房间带来一些喜气洋洋的心气。 吴晓说：这几天折腾得太累了，咱们早点睡吧。他边说边铺开了被子。 林星则坐在床上没动，他说：吴晓，这可是咱俩的新婚之夜呀。 吴晓打着哈欠说：嗨，都老夫老妻了，还讲究个什么呀。 林星有点气恼说：你怎么一点不懂浪漫，新婚之夜一生只有一次，你怎么就这样倒头就睡啊？ 吴晓懒懒地爬了起来说：哼，我怎么不懂浪漫呢？我给你买过花，你给我买过吗？你过生日我给你弄花样，你给我弄过吗？ 你给我弄什么花样了？ 吴晓瞪眼： 哎，你过生日我给你挂了21个大气球，扎破了让你当鞭炮听，我还给你画了一张生日卡。 吴晓历述了他以往的种种浪漫之举，有些他不提，林星倒真的忘了。 新婚之夜又能做什么呢？想想又实在没什么可做的。在此之前，他们晚上很久都没有互相爱抚了，真像老夫老妻那样，每晚只是林星给吴晓挠挠背，挠了一会儿，吴晓就呼呼睡去。新婚之夜，林星还是给吴晓挠了背，挠完之后，他抱着吴晓，很想让吴晓爱抚自己。林星不需要性欲，只需要爱的表达和爱的证据。他明明知道，男人对一个天天相守的女人是没有欲望的，可他还是想要吴晓的爱抚。感谢新婚之夜，熄灯以后，吴晓很懂事，很通情达理地抚摸了林星，虽然没几下就歪在林星的怀里睡着了，但这还是给林星带来了巨大的欣慰和足可回味一生的快意。 第二天早上，林星带上一些喜糖和喜烟到单位去应酬同志，因为他是社里的新人，和大家都不算熟近，所以他没请任何人参加昨天的婚礼，还因为他自己的故事从来没有对同事说过。这么漂亮的女孩竟有如此简单寒酸的婚礼，同事看了会奇怪的。送点糖和烟，礼节上点到为止，在这种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里也就算可以了。 清晨的街道上出奇的拥挤，但是这拥挤给林星带来兴奋，他从心底里感受到，在这茫茫人海里，自己是最幸福的一个。他心情开朗地换乘着公共汽车和无轨电车，赶到杂志社时上班的钟点刚过，也许今天来坐班的人还都没到，杂志社门口显得有些空寂。林星老远就看见，在门口不远处引人注目的停着一辆黑色的轿车。车门一开，走下一个人来，林星吓了一跳，不禁猝然止步。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那位知名企业的掌门人，吴晓的那位有钱有势的父亲。 吴长天是昨天中午从吉海回到北京的，他带回了关于长天集团产权分析的完整资料和明确产权关系的具体操作方案。这个方案经过长达数月的反复讨论，终于可以拿出来向有关主管部门呈报审议了。在送审之前，吴长天想，还是先带到北京，请在党校学习的梅启良先看一看。他一下了飞机，就让随行的人把方案材料直接从机场送到党校，然后自己独自回到了公司。整个下午，他都待在长天集团北京公司的办公室里处理文件，听北京公司的几个主要负责人的汇报。 在汇报结束以后，秘书进来请示他要不要接听一个不通姓名的先生刚刚打来的电话。 吴长天对那些搞不清是谁的电话照例是不接的，他头也不抬地吩咐道，告诉他我不在。 秘书出去了，两分钟后又回来，报告说又有电话进来，听声音还是刚才那位先生，说有要事一定要跟您通话。 吴长天皱着眉说，你们留下他的姓名，说我现在不在。 秘书说，他说了个名字，他说他叫阿新。 几乎咣的一声，吴长天像碰见活鬼似的呆住了。阿新，他眼前不可抗拒地浮现出那张灰白的双目半睁的 湿淋淋的脸，脑子里飞快地判断着这个电话该不该接。这当然是一个必须接的电话，但阿新这个名字已经不可挽回地进入了秘书的记忆。他要是接了，今后一旦东窗事发，这个秘书无疑将成为一个对他极为不利的证人。好在吴长天只深思了片刻，就继续做出不认识此人的姿态，维持了原来的命令，说我不在，以后所有我不接的电话，你们都可以留下对方的电话号码。 他有意没有特指要留下这个阿星的号码，以防构成秘书的特殊印象。秘书刚走，他就立即自己拨电话，呼叫郑百祥和李大公速到他的办公室来。在他们赶到之前，秘书已经把几个留下的电话号码放到了他的写字台上。秘书一转身，他就急切地拿过来看，看到上面果然有阿新这个名字，留的是个呼机号码。一看到阿新这两个字，吴长天就从心底里打出一个剧烈的寒战，同时又冒出了一头冷汗。 郑百祥和李大公来了，他们一走进这间宽大无比的办公室，就看到了吴长天惨白的脸色。 李大公问：“哎，吴总，您不舒服？” 吴长天没有应声，示意他们关好门，然后直截了当地说：“刚才有个人给我来了个电话，他说他叫阿新。” 这句话让郑百祥和李大公都傻了似的，欲坐还站的呆愣了半天。郑百祥才像是隔墙有耳似的放轻了声音问：“他想干什么？” 吴长天说：“电话我没接，他留了一个呼机号。” 吴长天把那号码拿给他们看，郑百祥和李大公面面相觑，谁也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同时谁都知道已经出了什么事。郑百祥问：“要不要呼他一下，先搞清楚是谁？” 吴长天点头默许。 李大公性急地抄起桌上的电话，被郑百祥按住：“别用这个电话打。” 三个人一起出了公司的大楼，由李大公开车往京西别墅来。电话就在路上，用李大公的手机拨的。呼过没有多久，对方把电话打过来了，果然是个男的，北京口音，嗓门粗重，问是谁呼的他。从声音上判断，像是个块头不小的中年人。 郑百祥接过电话，先问：“请问，您是要找吴长天吗？” 那个人说：“啊，你是吴长天吗？” 郑百祥没答，反问道：“请问，您是哪位？” 对方也不答，不信任地再问：“你是吴长天吗？” 郑百祥语气肯定：“我是。请问您是哪位？” 对方沉默了一下，问道：“你认识阿新吗？” 郑百祥故作迷惑地反问：“谁？阿新？” 吴长天显然明白了对方的意思，他向郑百祥摇头示意，郑百祥随即答道：“ 我不认识。” 那个人在电话里嘿嘿地笑了，并不揭穿他，反而直截了当地说：“阿新呐，身体不好，他让我跟您呢借点钱，您不会不借吧？”吴长天当然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真是应了那句老话，没有不透风的墙， 他们显然面临着一场明确的敲诈。 郑拜祥态度死硬，口气却极力和缓。 对不起，您在说什么？我听不大懂啊。请问您是不是搞错人了？ 连吴长天都能听出这语气中泄露出的那种缺乏自信的优柔。对方还是嘿嘿的笑。就借300万，对您来说呢是个小数目。前几个月您做一次暗装，就至少赚了好几个亿吧。 郑百祥换了口吻，一下子变得声色俱厉，底气却依然是虚的。 请问你是什么人？ 对方的态度倒还是那样的温和，温和中带着点油滑，也能听出几分暗中的狠劲儿。您问我，我是一介草民，平头百姓，不怕把事儿闹大。300万你们早点准备好啊，明天我还打这个电话。你们可开着机，可别把我给弄烦了。 那人说完就挂机了。郑百祥看看吴长天，脸上如丧考妣。李大公见两位老总谁也不说话，便把车子开进了行人稀少的辅道，靠边停下，扭头向后座问： 咱们怎么办？ 怎么办？谁也想不出该怎么办。 郑百祥百思不解地说， 这是怎么漏出去的呢？ 这事儿就咱们几个人知道，可这个人从声音上听也不像是熟人呐。 吴长天又盯问了一句，他就是要钱吗？到底要多少？ 郑百祥说，狮子大开口，张嘴300万。 李大公惊讶地叫了一声， 300万？ 郑百祥说， 这个钱肯定不能给，一给就等于咱们承认了这件事。如果他拿了300万不再出声还则罢了，如果没完没了的再找上来，咱们可就套进去了。 李大公讨论式的发表悖论。 那可您要是不理他，万一他真把这事给捅出去，咱们更没办法对付了。给钱还算有个希望，不给钱就等于是把棋一步就走死了。 对李大公的担忧，郑百祥也无法答复。两个人一起看吴长天。每当部下把这种依赖的目光投向吴长天的时候，他是肯定会拿出自己一向的果断做出决定来的。吴长天提了两点。第一，钱给他，到了这一步了，不能再心存侥幸。钱呢，还是从我自己的私人存款中出。第二，通过给钱，一定要搞清这是个什么人。不见人，钱就不能出手。另外还有一条，吴长天憋在肚子里没说，看来这件事已经到了必须做最坏打算的时刻，所以他突然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儿子的那个女朋友林星。 他突然想到，事发的那天晚上，林星曾经登门造访，吴长天跟他见了面。他记得他当时告诉林星自己是刚刚睡下，林星在他的客厅里逗留了大约4-5分钟才走。吴长天当时的神态似乎还算镇定，没露马脚。林星走的时候，吴长天还谢了他为自己选的生日礼物。那天晚上，吴长天当然不会想到这个不速而来的女孩子有可能会在日后成为自己的一个证人。到了傍晚， 他又仔细琢磨了一下，认为很有必要再跟林星见上一面。他本来可以通过吴晓约林星的，但又怕吴晓万一跟着他一块儿来，谈起来就多有不便了。因为他无论如何不能让吴晓搅进这件事情，弄不好沾上一个伪证的罪名牵连进去，他将如何面对九泉之下的妻子呢？ 于是他用电话问了林星工作的那间杂志社的地址，第二天一大早就自己开了车子到门口来堵林星。这是一个很笨的方法，万一林星不来上班呢，岂不是白等？但是不用这种方法又实在别无他法，所以他还是来了。没想到他刚刚等了半个小时，就看到那女孩出现在街口，这似乎预示着他的运气还不至霉烂透顶。吴长天下车想打招呼，还没张口，女孩就看到他了，并且惊讶地停住了脚步。吴长天的脸上也回应了一个惊讶的笑容，以摆脱应有的尴尬。啊，咱们又见面了，怎么你就在这儿上班呢？ 街上阳光明媚，映衬的女孩脸上气色极佳，虽然还能看出些体弱的样子，但是精神上比在潭柘寺塔院和京西别墅两次相见的印象都明朗健康了好多。林星十分疑惑地看着吴长天，看上去像是拿不准自己是该严肃些还是友好些。林星问：“您怎么也在这儿？您是找我吗？” 吴长天点了点头，对。他停顿了一下，一时不知该怎样讲述来意。我们谈十分钟可以吗？你现在方便吗？ 阳光下的女孩点了点头，这个动作使吴长天的心忽然柔软起来。这个动作不期然的让吴长天把原来头脑中对那个踌躇满志、心高气盛的女记者的印象，换成了对眼前这个柔弱乖顺的小女孩的好感。这柔弱乖顺使那女孩脸上的线条越发的清秀起来，皮肤也显得异常的娇嫩和透明。 吴长天环顾左右说：“我们在哪儿谈呢？” 女孩指一下前方：“啊，那边有个街心花园，行吗？” 吴长天转头看了一下，很好，是一个很幽静的小花园，有围栏、矮廊和绿色的凉亭，还有一些高矮相间的树木。于是他们并肩一步向那花园走去，在路人的眼里就像是一对早饭后出来遛弯的妇女。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